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两个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你给我唠点汤面，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连马走道都卖 方布。把云南驰骋， 我们这追牛人都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依旧是方清平和甄琪。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方清平。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甄琪。 甄琪 啊我昨天的表现怎么样？ 好啊， 我觉得你昨天的表现吧也挺好的。 是， 你看你在我讲解过程中啊，不掐话不抢话，很有风度。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希望我今天我在主讲的时候啊，你依然保持这么良好的作风。 我说怎么今儿又您主讲啊？ 对呀，我主讲的好，这是大家公认的，不是连你也佩服吗？ 我那是啊。 对，别说了，真奇，我觉得做人应该表里如一， 是 说到做到，对不对？ 对，可是不是 对就好。下面我接着为大家讲述相声的发展传承。 不，雅娟，你这你得， 这我可帮不了你，是你自己捧他的呀。 对，听众朋友，我们昨天讲了相声的撂地演出，从画锅到后来有了席棚呢，相声的演出啊场所也在不断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的一二十年代，逐渐出现了由席棚发展而成的书场茶社，并且开始呢接纳相声演出。经过几代演员的努力，相声由最初的电场到了后来做道二，道二就是倒数第二个节目，说明相声艺术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爱和重视。那时候的曲艺杂社多以相声道二，京韵大鼓传底。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由相声演员学唱的这个大鼓节目，由马志明为您学唱一段白派京韵大鼓。 昨天一天，前天一天，大前天一天，这三天都什么节目？ 京韵大鼓专场。 京韵专场， 哎， 连续搞三场，座无虚席， 对， 效果空前。说明什么问题啊？不单是演员水平高，观众懂。在座的都懂， 都是内行， 行家。对了，他听到好处了。你这京韵大鼓，你挪到外地去，就不一定有这么多的对路的观众。 哎，咱们是起义， 没有几十年的这个听龄，听京韵，听不习惯。 这还有听龄， 刘白章啊，过去是这三派。来两口，过去。现在是刘白鹿， 对， 这三派都有继承人。刘派是谁啊？知道吗？小蓝云。 对，刘宝全的继承人。 张秋平。洛派刘春爱。 对， 白派我们团是赵学义， 赵学义， 还有一位著名老演员 严秋霞， 严老师， 嗯， 唱得好。那天来了， 嗯， 坐底下听了， 是啊， 培养青年， 嗯， 确实是好啊。 对 对, 对， 严秋霞唱出来，尤其是《红楼梦》的段子啊， 哎， 探晴雯， 嗯， 寄晴雯，黛玉焚稿， 反正 双玉听琴， 对 啊， 哎， 多好啊！那观众的词儿他都会， 嗯， 黛玉焚稿， 嗯， 词儿都背得下来。 对， 老观众坐底闭着眼听，美， 嗯， 听着美。梦下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奄奄不起床。 哎，就是这词儿， 嗯，听着好听。怎么着？ 干嘛？ 我唱两句。 哪儿 唱的？ 唱什么？ 你就是小小，你小小两 句。几位几位，别瞎给鼓掌，哪儿您就鼓掌来了？ 他会唱白派大鼓， 怎么着？ 我都没听你唱过，你愣敢说唱过？ 人家都听过，你没听过？ 听过谁？ 你没听过？去，是的，我不是吹啊。 嗯， 今儿啊不是呛这火啊。 干嘛？ 这么着啊？ 嗯， 今儿我在这儿唱一句。 嗯， 保证像，不敢说像，这是白云鹏啊，严秋霞。如果说不像啊，哎，你还不像 我？我不是像我，你唱出来像严秋霞，严老师。 你听啊， 这个真敢说。 你听啊， 嗯， 只要说听着不像，别客气。别顾我脸，就说出来，不像，就告诉不像， 就告诉您不像， 就说不像，像就是像，不像您就说不像， 那干嘛呢？ 怎么办？退票。您多少钱买这票？如数的给您点出来，拿走，白听了。 不，您等等，我问清楚了。 哎， 只要底下一说不像， 哎， 今儿这票钱你掏出来， 全给。 给人退了， 哎， 唱，唱， 对了， 嗯， 退票， 来，唱， 那个说不是买的，人送的， 嗯， 送的那上有价钱， 哎， 按那价钱给您钱， 我知道， 您可以给人家，不愿意给，买冰棍儿啊， 你甭管， 是不是？ 别说废话，你唱， 就来这梦下人， 你唱我听听， 这是，听着，你这呛着火是不是？ 不是呛火，你唱， 当啷当哩个啷当哩个啷的咚，梦下。园林草木长，怎么样？你听怎么样？ 不像， 不像， 不像， 不像， 不像， 不像也不退票。 不， 哎，那 说好了， 我说退票，你头干吗？头不干。 刚你说的退票， 对了，要退票全说不像了。 当然 了，对了，我唱着像不像三分像 啊？那您就 真要像，我还说相声了吗？我也改大鼓，我也行了。 改大鼓 啊？ 那你也得奖去。您这您就 这叫唤着，就是唱两个试试 去。来， 啷个啷当哩个啷当哩个啷的咚，梦下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入池塘，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奄奄不起床，月儿也不复，身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楼长，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把了，病的一个杏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儿哑，娇喘难停，粉鼻儿张，樱唇儿崩裂，就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弱体儿支持不住的咚滴咚，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啊。 相声到了张若晨、侯宝林这一代呀，开始在曲艺茶社中传底了。这时候相声艺术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经过多年的培养，茶社杂技园的演出那是相当火爆。

我是雅娟。 雅娟， 哎， 我觉得这个清平诗歌讲的还真不错。 那我就接着讲啊。 等会儿，您轮也该轮着我了吧？ 我讲的好啊，这是你承认的。 又没有这样的，诚心下套让我往里钻的。 你这人说话太偏激了。 谁偏激啊？ 哎，我说你们俩，这好了还没两天呢啊，怎么又吵起来了？ 哎，雅娟，不是我争啊，你这回无论如何得让我说。 行，让他。 那我接着说，相声从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到解放前是一个红火发展的年代。这一个时期呢，相声艺术不断完善，表演形式日臻成熟，相声名家辈出。如果张三禄算第一代相声艺人的话，这一时期从第四代德字辈开始，经历了四代相声艺人，按辈分排列为德寿保文。要了解这四十余年的发展，就需要了解不同时期的相声名家。下面呢，我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德字辈的相声名家。 德字辈名家是不是就是常说的这相声八德呢？ 可以，雅娟都能抢答了。你知道这相声八德都是哪八德吗？ 不过呢，这个我还真说不全。 这个我能说全呀、啊。 我就知道你能说全，可是现在不归您说呀。 雅娟她可太气人了。 这样吧，我们呢先来听一段相声，由郭启儒、马志存合说绕口令。这个段子是相声八德之一李德阳最为擅长的节目，现在我们无缘听到他的录音，但是从其他名家的录音中也能感受到相声八德的无限风采呀、 啊！练的什么呀？绕口令啊、 嗯、 练个贯口啊，练嘴皮子啊。 练嘴皮子 啊， 我母这个， 你 我母有， 我把你没有，谁都有，没有怎么吃饭？ 哎，这我不有这个吗？嘛嘴皮子，不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嘴里有个小肉边，一嘴水骨头，一帮嘴儿嘣嘣嘣往外蹦字儿，不就这个吗？ 打字机呀，是怎么着？ 拿我当机器人了？ 不是拿您当机器人，您说您嘴里能蹦字儿，但是您没有我们说的利索。你呀、啊，这样你不轻视我们这个吗？你又打算说相声？也好办， 嗯， 今天我考考你，看你能说不能说。 你说吗？ 我便考考你。 我顿顿你。 对，哎，怎么说话这是？ 你考我干嘛？ 啊， 你拿我当了羊肉串了？啊， 羊肉串啊！ 我就是给你损我们。 这不是挖苦你呀、啊，就跟你考试考试，你要及格呢，咱们就在一起说，你看好不好？嗯、我说点绕口令，你就说不上来。 你说吗？ 绕口令。 哎呀，俺那娘哎，你、嗯、我一会儿你拿嘛笑话我了？ 不是， 绕口令啊 啊！ 看见这个玩意儿了不？ 怎么着？ 看见了不？ 看见了。 这一肚子全是绕口令， 一肚子绕口令， 快板式的绕口令，西河大鼓的绕口令， 嗯， 全国说相声的绕口令。全在我肚子里， 全是大话。 大话 啊， 不就是老头拄拐棍吗？老头戴草帽吗？老头吃螃蟹，老头吃蛤蟆，老头折跟头。 哪有些老头啊？您认为我们这说相声绕口令离开老头就说不了了？ 我这一肚子老头。 老头全跑肚子里了。那么办吧， 嗯， 今天我随便说出一个绕口令，你要能学得上来，咱二位可以一起合作，可以说相声。 那你别笑话我 啊！ 你别笑 话，你听这个啊。 嗯。 说一平盆面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说这个。 完了。 哎。 就这个你吓唬我呀？ 这怎么叫吓唬你呢？ 这怎么叫绕口令呢？ 啊，绕嘴啊！ 吃两张饼，这叫绕口令了。啊？ 这个绕口令就用这个。 你见过嘛你？ 你把它说上来啊！ 这要吃吃子稀呢，你还得折跟头呢。 我也不是 见过嘛 的。你来了这个， 我来了 啊！ 请咱去。 你来来， 我咋站在这里？他就瞧不起我。 我不是瞧不起你， 你 来。 就你这口音呢，他瞎说我这口音。你怎么说的来着？ 你光搅和忘了吧？你再注意听一遍。 来来来。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 听明白了、 哎、 听明白了。 来吧， 说一盆皮面。 哎，什么叫一盆皮面？ 一说一瓶子面烙一瓶子饼。 你们家都拿瓶子盛饼啊？啊， 那什么瓶子

民警同志啊，亮个面子呗，我请你打点酒买点藕。民警说了，这是公事，我不喝酒不吃藕，连人带骨一定带着走。要别介，你不喝酒，我给你做顿饭吃。我给你炒扁豆、炒芸豆，还有一点大馒头。你不吃馒头，我给你烙饼，一瓶白面烙，一瓶白面 皮。又回来了。 相声听完了，那么这相声八德啊，到底是哪八位呢？ 哎，雅娟，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你看这都几点了，明天揭晓答案吧。 好，听众朋友，那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同样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雅娟， 哎， 相声八德我知道，你怎么不让我说呀？你看这没时间，这都到了点儿了， 这八位张嘴就来，这能占多长时间呢？ 现在是我主说啊，这答案就得我揭晓。 哟，你们俩这毛病改不改得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自己 try again， 在落幕之前来得及学会笑着说再见，假装在无意之间拉开了胶卷，曝光的昨天留下空白的画面，终于到这天去让自己 fly again， 要张开双臂放心的飞，头也不要回，当爱没有了明天，当心思无解，真的无所谓，我不要谁来安慰，转个圈就让一切go away，有天总会了解，因为相信曾经流泪，爱就因此能体会，转个圈从此一切 go away， 若真心爱过谁，那种感觉永不改变，它永远都在心里面。我要自己 fly again， 要张开双臂坚定地飞，头也不要回，不再傻傻地等明天，希望谁了解，我真的无所谓，谁也不要来安慰，转个圈就让一切go away，有天总会了解，那些伤心那些眼泪，让爱深深被体会，转个圈从此一切go away，若真心爱过谁，那种感觉永不改变，它永远都在心里面。转个圈就让一切 go away， 有天总会了解，那